说呀，想回到今夜晚上三更时姑娘你呀，倒在书房，此刻让我想起那呀太太，我再走一趟，那太太呀呀呀呀呀呀太，我去那书房哎，我抱书。 烧香祷告， 哎， 烧香祷告。 一事不正坐卧不安，休息汤是半边，这是哪里说起？ 这 哪里说起？哪里说起？ 哎呀，老夫人，你听我跟你说嘛。 讲。 咱早就起床神早，起水浇花，也许现实现在带些失眠之症，也许神魂不安，这你也不就会怪呀、啊、你 蠢材。 喝住了小蠢材，你好长里口，你竟敢领小姐去卖弄风流。 Yeah. 娘娘还不住羞和痛，你到书房也愿意老夫人的着实不放，你不愿意自己来挑担红娘啊。 我讲吧， 老夫人，若有命理之言，你容俺讲不容？ 你与我讲， 你听吧。 你与我讲， 你听吧。 你与我讲， 夫人，你一不该言而无信，你许了由来。 嗯 世界，张君瑞。

千金之听，做出这样事情，儿郎你休也不休。 张先生，我那女儿既然被你贬入，就将她许你为婚。 多谢夫人。 且慢，今日许婚，明日命你进京赶考，进得进去，若得一官半职，再回来见我；若不得一官半职嘛，今生今世，你莫要回来见我。 哎呀呀，老夫人呐，难道明天再叫人家走吗？哎呀呀，老夫人呐，再叫他在这儿多住几天好吗？ 老臣我的家规难道你还不知吗？ 是啊，母亲， 张先生，下年准备行装，明日进京去吧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常香玉等演唱的豫剧《考红》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